十五天，签证。您好，我想办去中国的签证，请先填写签证申请表。你打算在中国停留多长时间？ 两个星期。 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去旅游。 你到中国哪里旅游？ 海南三亚。 这是你第一次去中国吗？ 是的。 在中国你住在哪里？ 我住在朋友家。 一个星期以后过来拿签证，谢谢。 短语和词组：大使馆、签证官、申请表、签证有效期、签发地、签发日期、签证类别、国籍、护照号、出生日期、旅游签证、商务签证、工作签证、留学签证、拒签、过期、续签、落地签。